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分享的经典名曲有《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想着鱼儿在你的荷塘， 张国荣《当年情》， 拥着你， 邓丽君《忘记他》， 梦给他， 黎明《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还有人演唱的再见一时泪，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张学友轻抚你的脸，齐秦火车快开， 火车快开， 王杰我要飞， 我要飞， 潘美辰你冷不冷， 冷不冷， 郑智化麻花辫子， 你那美丽的麻花辫， 庾澄庆整晚的音乐，蔡琴今宵多珍重， 啊，今宵多珍重， 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我的悲伤， 苏芮优柔的执着， 该不该让我的顾虑解脱，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邰正宵千纸鹤， 我的心不后悔， 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凤凰传奇的老歌《荷塘月色》，和张国荣演唱的《当年情》。 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 我想着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 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荷塘呀荷塘，你慢慢慢慢长流，月光呀月光，你慢慢慢慢停留，鱼儿呀鱼儿，你慢慢慢慢悠悠，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月光， 我想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 小时在为我送温暖，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情挥不尽，英雄身世飘无凭，归期依旧默默独行，深深温情情欢，年岁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你飘零，你茫茫烟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散不去好梦难成愁酒一醒，往昔几分心情暗地忆，当年情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堪往事记忆无语，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倚，当夜情化作泪眼烟雨，烟水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你飘零无茫茫烟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散好梦难成愁酒一醒，一往昔几分心情暗地忆，当年情 在风中追忆已无意，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我看往事记忆无语，梦回首只怪浮沉我独倚，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 他是香港著名词曲作家黄沾在1968年创作的歌曲，歌手邓丽君在1980年把它收在他的粤语专辑《势不两立》当中。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风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 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铭心刻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姜育恒的老歌《把所有依恋留给明天》，继续来听梅艳芳演唱的《冷漠的理由》和黎明的《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欣赏的经典老歌，还有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谭咏麟《再见亦是泪》，张学友《轻抚你的脸》，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齐秦《火车快开》。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梅艳芳的老歌《冷漠的理由》。 不知何时，何时开始？对爱不敢期望，人们说我心太冷漠，其实我怕受伤。不知何时，何时开始接受一切无常，人们说我太硬心肠，寂寞却要独唱。我心里火也有人闪躲，到最后是冰冷结果，害怕热情的沉落，怕伤了我。我爱的眼如情的流过，让我淹没付出所有，害怕沉醉在其中不能逃脱。 切无常。人们说我太阴心肠，寂寞却要补偿。我心里火也有人闪过，到最后是冰冷结果。害怕热情的承诺烫伤了我，我爱的眼如轻电流过，让我眼眸付出所有。害怕沉醉在其中不能逃脱，叫我认识爱 祝父亲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聪明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慢慢爱慕，但未能向你倾吐，不敢抬头，两手里空空，只得灰土。情深可知道天荒地老，然而可以怎做？情路全是窄路弯路，我只好哼一句歌来转告。

这是一首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谭咏麟的老歌《再见亦是泪》和林忆莲演唱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暴雨洒向寂寞巷子，人们步失速，冷风里面，内心中的苦楚刺痛更使我倦，梦已失去没什么意思，从前或不懂爱的意义，这个心里里难明白什么事情，错对或是缘。在那天说浪漫句子，曾甜蜜依恋往昔片段，让娇小的身躯靠向我亲我面，但这天你弄着雨衣，垂头未懂得说一个字，心爱的伴侣无言含泪转身去，再见亦是泪，我对你爱意怎可竭止，未知那日痊愈，对你献上最深刻的一次，情人令我困倦，寂寞是等等等未完，仍期望你回来，可痴恋多一次。情人令我困倦，寂寞是等等等未完，仍期望你回来，再共做这故事。 曾好 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 抚你的脸是张学友1985年演唱的一首歌，改编自罗大佑的名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轻轻的接触柔软若面，天真的眼睛紧紧闭着地去等。只最了盼我将爱你的字句说一遍，你可知我心编织了谎话，不知怎去讲，难以直言，点起香烟说声心中温暖似烟，算了算了 我躲进烟雾里，乍看不见那点点的烛光，像冷冷的箭。我呼吸急促的声音，竟静作改变。这一刻的心中，乱作一片。我不得不解释，这段爱已经改变。未算欺骗，你真心的牺牲，真的令我温暖。可惜今天的我已经改变，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轻轻的接触，柔软若眠。真的眼睛隐隐透着泪水，碎了碎了记忆里，竟是插上百支箭。一张手去轻轻抚你的脸， 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表露不想再留恋，而我带着最后一些伤感，盼望最后一面。火车快，别让我等待，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表露不想再留恋，而我带着最后一些伤感，盼望最后一面。火车快，让我等待，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 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 这是齐秦的老歌《火车快开》，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邝美云《爱你像爱风》。稍后下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分享的经典老歌有王杰《我要飞》、潘美辰《你冷不冷》、李克勤《跳舞波鞋》、郑智化《麻花辫子》、庾澄庆《整晚的音乐》、关淑怡《难得有情人》。我是云云，稍后下一时段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 背背背来去匆匆，像阵风，就算再多的情，也是猜不透你的梦，热情都解冻。Baby， 别让爱落空，距离会照成裂缝。也许这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分享的经典名曲有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像这一儿在你的荷塘， 张国荣当年情， 拥着你， 邓丽君忘记他， 梦给他， 黎明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歌声之中如给你知道，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还有人演唱的再见一时泪， 情人令我梦我困倦，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张学友轻抚你的脸， 我不得不解释， 齐秦火车快开， 火车快开， 芒杰我要飞， 我要飞， 潘美辰你冷不冷， 你冷不冷， 郑智化麻花辫子， 你那美丽的麻花辫， 庾澄庆整晚的音乐， 整晚的音乐， 蔡琴今宵多珍重， 啊今宵多珍重， 人生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我的悲伤， 苏芮优柔的执着， 该不该让我的顾虑解脱，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邰正宵千纸鹤， 我的心不后悔，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老歌《我要飞》，和潘美辰演唱的《你冷不冷》。 面对那爱情失败的我，没有机会选择，我朝朝暮暮努力工作，我非也错，换来的却只有悲伤留给我，站在雨中模糊背影就是我，再爱我，我是否真要让我独自在雨中，我独自在那雨中穿梭，寻找我的爱，不要再逃避躲藏，我要对你说， 逃避多

是谁解开了麻花辫？是谁违背了诺言？谁让不矜持的脸转眼沧桑的容颜？ 这是一首关淑怡的老歌《难得有情人》，继续来听庾澄庆《整晚的音乐》。稍后在下一时段，我们将继续欣赏的经典老歌有蔡琴演唱的《今宵多珍重》，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陈坤《小城之春》，苏芮《优柔的执着》，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邰正宵《千纸鹤》。我是庾允，稍后下一时段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 推开沉睡的门，闪亮中飞向彩色的世界， 喜欢的节奏带着我们的脚步，重复它的旋律就是正晚的音乐，正晚的音乐，正晚的音乐，正晚的音乐，正晚的音乐。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周薇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们听到的经典老歌来自于蔡琴《今宵多珍重》。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我是云云。下面继续为您带来一首陈升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发行于1991年，是电影《大笑江湖》的插曲。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甘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你随我到草原吧，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今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世界越整越觉自己可怜，谁想过爱是靠什么在支撑的，谁想包容是愧对自己的良心啊，若折磨彼此是爱的代价，若不和从此就不见吗，告诉我爱能爱多远，永恒怕寂寞陪，天晓得认定表示准确，放手了不见得会潇洒了，成熟了不代表内敛了，告诉我爱能爱多远，嫉妒跟爱相随，说穿了是不甘心吧，长地久是给初恋人相信的，笑着你哭的那一天， 是一首陈坤演唱的《小城之春》，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苏芮的老歌《优柔的执着》，和小琪、任贤齐的老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请不要凝视我的眼眸，那儿有我最深藏的温柔，多情的你是否能 thank you。

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牵着河千颗心在风里飞。容易看见伤痕，情太深，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之恨，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这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纠缠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我的心不后悔，这这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纠缠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千纸鹤千分情在风里飞。 是我在蓝色